但是他说有一个道理，因为清明节是传统节日中祭祀的节日。 哎，这清明有踏青啊，就是这种 你别 一仙人。 别老踏青踏青的，你就想踏青， 踏青也没错呀，也叫踏青节啊，清明节。 你是哪头的？ 我说这实话呀，实话哪头的呀？就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4天。 你算的还真清楚 啊，上面写的。 我说的呢，你什么时候数学这么好了？ 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后来为什么变成了节呢？ 因为我们的节太少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节，过这样一个节气。 非也非也，主要啊，它变成了一种纪念祖先的节日，它与寒食节还有关系。 不是，你说这么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让你知道这个节日的来历啊。 这个节日的来历，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我当当当当一敲这个词汇，马上就能搜索出来引擎。 可是你不敲啊，你虽然得之容易，却终觉浅呢。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打小就过清明节，好歹我也过了这么些年了。 对，清明一到，气温升高，也是你春耕的大好时节。 但是还有一句民谚叫清明前后冷十天，大暖还寒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您就背心裤衩了，哎，也许过几天一降温，给你点颜色看看，那秋衣秋裤背不住还得穿上呢。 还有那个诗词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的牧童遥指杏花村。 还有那么一句叫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得春耕啊， 对， 得细作呀。 哎， 我还有细作。 细作就是说得精心的呵护这些庄稼。 农谚说的这句话，你以为光种瓜种豆吗？ 还怎么着？ 治蚕事啊。 蚕事？ 准备养蚕啦？ 不是，咱们北方人呐，不怎么养蚕。 说的对，那你也得知道啊。 那我知道干嘛使？ 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一定要干嘛使，知之就为知之了。 不知呢？ 就为不知。 是知也。 你知不知啊？ 多知。 但清明节啊，确实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小柱主张踏青。 我怎么觉得让你们这么一说，这个清明节这么喜庆呢？ 不是说清明节喜庆，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比如说你祭奠先人，你是不是也得走出户外啊？你不能说在…… 哎，你要这么说，现在有电子的，电子的祭奠， 是可以。但是你啊，因为过了沉闷的冬天，你现在的精神呀、也萎靡了，身体呢也颓废了。 就是我们的主张，就是说您亲近大自然， 调整心理， 就是快该给我过清明了，是吧？ 没有没有，就是调整一下。 对， 你整个都活动起来，你的清气也上升，浊气也下降。 食呢归大肠， 水 呢归膀胱， 我还 二气还得中分， 均分还中分， 怎么连同行都管呢？ 确实是融汇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这一天。过去清明节的习俗，除了有讲究的禁火、扫墓，还有什么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 还有放纸鸢的吧？ 放纸鸢 就是放风筝。 哎， 所以呢，这个节日既有祭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它又有踏青游玩的欢乐声。它是一个复杂的又富有特色的节日。咱们是放风筝、踏青呢，还是扫墓？好，那这一天咱们就各自安排吧。 可不各自安排，我没听说扫墓在一块儿。这扫墓还要串门的。 好，那咱们现在就安静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呢，我给小猪大磊推荐这么一个去处。如果说今天还有些闲暇的时间，我倒觉得咱们不妨去看一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艺术大展。 好啊， 这回咱们看到三件国家一级文物，徐悲鸿先生创作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世》和《惜我后》。这次呢，央美还增加了徐悲鸿的大型中国画《九方高》。我们通过这些画展呢，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徐悲鸿先生。另外呢，咱们还可以看到徐悲鸿先生收藏的傅山、文征明、陈洪绶、张大千、潘天寿、傅抱石等人的中国书画，还有一些西方作品。 哇，这是大家云集 啊。哦，我听说了，涵盖了唐宋元明清，直指徐悲鸿先生同时代的名家的画作。 对 对, 对， 这个展览欢迎大磊、小花还有小柱，有时间有机会有兴趣去看看这个展览。展览一直展到4月22号晚上闭馆为止。 这句话跟没说一样。 通知完毕。 你也就是念的摘要。不过话说来，小柱你去看是浪费。 为什么？ 这你也看不懂。 我怎么看不懂？ 我怪跟着他一块去的呀。 那里边那个意境啊，得有文化，像我这样有内涵的人才能明白。 好好好，你有内涵。 哎， 你含什么呀？含着胰岛素呢？ 没，这是知识层次。 含着降压灵呢？ 艺术这东西啊，谁也不要上来就说自己懂。 哎，这是见仁见智。小花这话说的太…… 这句话是说我的是吧？ 就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就不懂。 对于这种两头说的人，我们站在两头的这些人 都不理， 哎， 一块看看去。 最大的轻蔑是无言，不理你。 三个人一起各自发表个人的感慨，这是艺术的熏陶和感染力了。互相学习，互相吸取， 共同提高。清明节还要喊口号呢。 仨人往那儿一站，都来说说你看见什么了，你看出什么来了，我看的是什么？ 请勿喧哗，禁止吸烟，出口在那边。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清明节一过呀。这个天儿都暖和了，可以策划玩去喽。 现在啊，这个北京周边呢又多了一些绝世的景点啊。 绝世的 啊， 哦， 特别美的景点啊。 什么绝世？ 只用4.5小时啊、过了清明节，我看啊，4月10号以后，等全国铁路再进行列车运行调整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亮点，京沪高铁350公里级别的复兴号高铁由现在的7对增加到15对。以前你从北京到杭州最快近5个小时，现在不到4.5小时就能到了，速度怎么样？ 差了30分钟， 速度加快了呀， 节省了30分钟。 这时候你王大雷说啊，这个天气真不错，又买双新鞋。 我好像是买鞋是吧？ 又带了一副特别瓷实的伞。 我头发就是个伞啊，用瓷实来形容。 又买了一把瓷实的伞骨的伞。 我是特别沉，我买把铁伞。 我必须得到南方。 对 对 对，我上南边当怪侠去。 我必须踩踩这个南方泥泞的这个街巷。 穿新鞋踩烂泥，人家说穿新鞋不踩烂泥。 哎呀，我爱的就是那江南的阴雨，阴雨霏霏。 我还买把铁伞。 非得去，非得去。 好，这铁伞到南方秀那儿了，打也不能全打开，合也不能全合上，就老远看王大磊弄一托盘，一步俩脚印站在断桥旁， 我等许仙。 4月10号以后，大磊去杭州坐的这个复兴号，一路就在背这个《岳阳楼记》啊，呼，银雨霏霏， 我又背了一句夫啊， 银雨霏霏，连月不开，迎风怒号，浊浪排空，呼，银雨霏霏， 我又背回来了， 迎风怒号，浊浪排空啊，好句好句，这呼， 还有他背后边的， 我问问你小花。就这么个景点儿，王大雷怎么来回飞呀、 啊？不是，他就是鞋、雨伞，他得用上啊，所以就想 大太阳地儿打把铁伞， 一会儿就熟了。 天下西湖36，酒中最好是杭州啊！ 嘿，72峰看不尽，茫茫碧海更消愁啊！ 一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 总相宜。 不对，应当是浓妆淡抹总带伞。 我呀， 打着伞吧。 服务员过来了，先生，对不起，那个 屋里不能打伞， 高铁上不能随便开伞。 您这个把这伞显摆都车里边去了。 我收着，我收着。 哎呦，那铁锈。 坐在火车上琢磨，我呀，灵隐寺我先去。 哎， 对，杭州最早的古刹，佛教禅。 欲把西湖比灵隐， 仙灵所隐呐。我得瞅瞅仙灵什么样， 我再看看索引什么样。 还有9溪18涧， 哎， 西湖之西，群山之中，我踩着泥泞的小路， 扛着我这把霍尘的铁伞， 这期间我还可以涉水溪中。 对，我再来点， 我还掉湖里了，还涉水溪。 有船。哎呀， 新鞋踩大水， 铁伞 我 遮湖日。 嘿，我这诗句千古绝唱，踩大水，一般人写不出这诗来。 人在画中游， 哎，我以为人在伞在， 那就是人走伞收。 完了，我再去趟富春江。 哎，我弄个山居图。 富春江边美，到处都是水。 我这打油诗正子就来，这都是穿完鞋呀、拿着铁伞不一样的。 你这灵感呀、都让这个伞一下聚到你这脑盒里了， 把鞋给呕出来了。 这富春江山清水清，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下一句， 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我是 打伞走道一双泥鞋， 这是鞋抉择的。 鞋抉择来的。 梅家坞是杭州最富茶香特色的农家自然村落。 对， 十里没雾，千里有伞呢、 更得打伞了，没雾我一点都遮不住啊。 我要喝狮峰，我要喝龙井， 这是一种东西吧。 我要喝狮峰龙井，我要喝云溪，我要喝路跑， 龙西不露，我要龙西。 你这嘴， 先喝点，先喝药吧。 茶水烫上了吧？ 我要龙西胡袍。 我到那儿，关键是得吃的好吃的。 对， 有啊，西湖的醋鱼， 哎，好东西。 西湖的纯菜汤， 哎， 有那个荷叶粉蒸肉， 荷叶粉， 还有那个东坡肉， 还有油焖春笋。哎， 把我撒进炖了。 修得共枕眠， 若是情呀缘呀又怎安分， 白首同心在眼前， 若是情呀缘呀又怎安分， 白首同心在眼前。 七十二变，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你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大大街酒吧里，既然在清明长假里，大家坐着也是坐着，不然我给你们出几道题吧，好不好？ 好啊。 我先把四川大学公布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出的脑洞题给大家说一下啊，看看你们能不能脑洞大开。这个课程叫做爱情婚姻经济学。 嚯，这个题目王大磊 师傅 没问题，脑洞打得开。 好，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知道这句话呀、啊。 好，题目就是如何看待男人有钱就变坏这种说法。好，下面请小柱作答。 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什么，说话太绝对了。 我以为你说不存在，因为你不可能有钱呢。 不是，这说话什么叫男人有钱就变坏？ 哦， 有钱的男人都变坏吗？错，个别的有钱男人变坏了，但是他变坏的比较突出，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所以呢，就广泛的有人呢就说出这么一句相对感觉有道理的话。我认为大部分有钱的男人还是谨守妇道的。乐什么呀？ 谨守妇道。 就是谨守这个致富的一条道路。哎，你看我的辩护律师啊， 我认为， 谁问你了？ 这我你问不问我也得认为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正方选手王大磊， 哎哎，怎么我就反方了？我先说的， 先说也是反方。 正方， 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是说人长得是正正方方， 这句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怎么呢？ 因为在经济学中。对吧， 在经济学中、 嗯、这个人们的这个购买力就随着水平收入的增加而增强啊，也就是说男同志们有了更多的钱，那个欲望也增加了、啊、 这就是没钱好没欲望似的，照你那么说、 减少了啊，完毕 啊，就完毕了。 你说的什么呀？ 那总有个推理验证的过程吧，咱就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啊，咱们尝试推理一下，变不变坏是在比较这个 A 值和 B 值的基础上理性的选择，比如说 A 大于 B 的时候选择变坏，反之那么就是 B 大于 A 的时候呢就变好，那么 B 等于愧疚、舆论、名誉损失、财产损失乘以败露的几率再有一点呢，就是有钱的意义在于哎什么导致了 A 值的， 你把这点放下吧，你念不明白。 不是这样，我给你念糊涂了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理论它的深奥你听不懂，并不是说我把你给念糊涂了。 要是你把我们念糊涂了，你也没讲明白，那就是连你自己也是糊里糊涂的。 对、啊、反正这辈子第一啊， 他也没结婚，第二呢他也没有钱， 你们 所以变不变坏他也不知道。 说的是经济角度上的，那还有一个婚姻关系上面的一个合作性博弈呢。你比如说掌控了经济权，那么男人就会知道自己变坏之后会失去一笔财产，对吧？ 嗯， 会权衡利弊。二则是孩子拥有子息后代带给人的一定的效用价值，所以现实生活中呢不能光从经济学考虑，还有道德呀、情感因素啊、个体因素啊，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对呀、是不是小花呢就跟自己男朋友说了这句话了，说男人有钱就变坏。那男朋友听了之后呢就说他现在没钱。小花说那你以后有了钱会不会呢？他男朋友哈哈一乐，我呀以后也不会有钱，踏实了吧，我不会变坏。小花踏实之后也觉着有点难过。 我们俩这么私密的对话你怎么听见的？ 我是你男朋友。 自封的呀？ 做梦梦梦。 我就说我是你男朋友我一定这么答。 哦，你有钱吗？我就想问问你，你要是有钱了怎么办呀？ 我有闲，大把的时间，这就是财富，一寸光阴一寸金，你算吧，24小时我称多少斤呢？ 嘿，你看你活得大。 来，正方，你有什么说的吗？ 我觉得讨论的没什么意义了。 哎，不过这种脑洞题啊，不光是这个学校有，还有好多呢。你比如说，西南政法大学有这么一道作业题，是关于法学啊。说南宋理宗年间经济发达法治昌明，武林五绝高手之一的吸毒欧阳锋回家路上偶遇四处流浪的江南少年杨过，那时候才8岁。杨过自幼丧失双亲，欧阳锋见他天资聪颖，带回白驼山收为义子，并传授武功蛤蟆功。由于练功是一项高危活动，于是欧阳锋与杨过约定，练武期间杨过生死与欧阳锋无涉，是分析段子里的合同法关系。 这叫免责条款。 哎呀，这个实在是那个年代他们不懂法。 土木工程曾经有这样一道题，学习土木的同学并不是又土又木，我们不但会编顺口溜，还把自己平时的作业戏称为学习如何正确规范地挖一个坑。其实挖坑的专业术语是指获取地下土层的各种力学参数、含水率、地下水平面高度等勘察参数，最后得出土层的力学性能、固结程度等等的参数，再决定开挖的坡度、深度以及支护措施的一系列过程。看来论证挖坑也蛮难呐。生物技术专业课题是要求学生4-5人一组，每组活捉1200多只昆虫，并制成标本，相当于每人抓300只。 顶亮，万一有人把那耗子尾巴剁开怎么办？ 昆虫，耗子算昆虫吗？ 昆虫有尾巴吧？ 有带尾巴的昆虫吗？ 你剁得开吗？ 蝎子。 关键同学们这个压力也大呀，赶紧先弄那个捕虫网， 撅着屁股，撅着屁股在地上吭哧吭哧吭哧。 翻山越岭，咱们城市里能抓每人300只吗？ 我觉得要逮一窝蚂蚁就够了。 你不能是一样的东西，昆虫。 蚂蚁是昆虫，但是王大磊可以说我逮的是10窝蚂蚁。 人家说了，你得捉够了20种，300只可以，而且你还得捉了以后鉴别做标本。所以这个系的同学呢，每天呢是深入山林大坑窟窿， 逮不着老逮， 逮不着不回家吃饭。汉语言文学系要让你认识学习甲骨文、金文、小篆、古代的文字，要用各种古代文字写各种情书。工业设计专业呢，要让你制作一个动画片《哈尔的移动城堡》中城堡的模型，这个城堡各个角度长得都不一样，所以把这帮同学给累惨了。服装服饰专业呢，让所有的同学必须要手编手织围巾，还得会编织、刺绣、踩缝机。 我觉得这又倒回去了吧。 没有啊，人家是专业要求啊，没有过分。你想想，人家是服装与服饰的设计，编织是很重要的一项啊，你得懂这些呀、对了，大雷，我都忘了，你说那么热闹，你学什么专业？ 我学电子。没有哦，我这个专业很好，没有什么脑子大开的题目。 对， 没给你们留说捉300个电子啊。 嚯，那也不怕电子？ 就没留过什么你们怎么如何跟电子对撞啊什么这个。 嚯，我们撞不过电子。 那你们一般都不撞电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哎呦，这盆倒歪了，啊，哎呦，哎呦，再来一哗，哎呦，看不见火了，终于，可这烟也够呛的，哎呦，呛死我了，哎呦， 哎呦，哎呦， 怎么起了回音了这老李？ 可谢谢你呀、啊。 可亏着你了， 可出来了，你们俩 要不是你呀、啊、哎呦， 你看哪儿都有往上烧，好家伙，拿我这当老君炉了。 我告诉你吧，咱们都住楼下，这准是楼上扔的烟头、哎、谁扔的呢？ 不是我。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刚才我们说的事儿可是个实事儿，从天而降的烟头点燃了晒在窗外的棉絮，如果不是住在高层的邻居一盆一盆的往下浇及时灭火，那么楼下晾晒的东西恐怕早就遭殃了。 据负责人介绍，确实是因为高层扔烟头引发了这么一个小型的火险，至于是哪家扔的烟头现在不确定，但是火呢被当场扑灭了。街坊邻居都说了，一定会加强防火的宣传，而且在小区内禁止乱扔烟头的行为。要我说呀，您要抽烟呀，您别把这烟头扔了，您把它碾灭了，扔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里边，省得给大家伙找事儿。您说是不是？您看这家不是又嚷什么呢？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特大街酒吧里。 太不像话 了！怎么了？ 谁弄头发？谁弄头发呀？ 谁？哎，那人是谁？这谁这说话呢？ 都是我，小花。开始我很惊诧，后来我又觉得别吓着小猪，缓解一下他紧张的 情绪。你其实要好好说话才吓不着他呢。 你看多可乐， 太不像话， 这是要走那个卡通路线。 你也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呀、啊。确实是过完年了， 过完年就不见老老少少的了。 你看看，你看看，太不像话了，连王大磊这样的人都听不下去你的话了。 嗯， 你也让他下得去手。 对，你让谁下得手了？ 王大磊，你看看 啊， 你看看我这头型。 啊，怎么了？ 前出狼后出煞，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 你乐意呀、啊？ 我哪乐意了？ 你不乐意就这样了？ 那 我才不信人按你脑袋搁地上嘎嘎嘎给你弄成这样剁的。 多少钱？ 那牌子上写着洗剪吹10块钱。 对， 值了值了值了。 这一定是河边推自行车那位啊？ 错， 洗剪吹 那个分明是5块钱。 10块钱，你发量又大。打剃的时候那么大 一，等会儿10块钱跟发量大有什么关系？ 发量不是发量。 他说我头发密，头发量比较大。 那叫头发多，你叫发量大。 你怎么意思？你 是不是专业啊？ 对呀、 啊，可以了啊。那么大量，现在就刀这么几根毛了，我觉得这个相当的有成效。 他治疗去了是吗？治疗才说成效、 哎。是不是门口那个洗剪吹10块钱护发37？ 对呀、啊。这不就是图一省事儿吗？结果就上当了。 你绝不是图省事儿，你是图便宜。 我呀，理发， 嗯， 洗头， 嗯， 是最便宜的，280元整。 多少？ 280元整。 你不是说10块钱？ 是不是剪到一半以后，人家说剪不剪吧？ 哎，他要是真剪到一半说这话，以小猪的个性一定是不剪了，留着那半出来，反正发量大。这边一葫芦把这半盖上就完了， 但是那一半太少了。 哎，不对，这 两天有西北风，剪的正好东北的那半，哎，不是剪的正好西北的这半。 哎呦，我琢磨琢磨啊，这头应该往哪边盖合适？ 您拿我们这头发当指南针了？ 以小柱这脾气啊， 有便宜不占。那个 身子都到井里了，这耳朵能挂得住吗？我当时也不是怎么就犯那门子轴进了。就答应他这些要求了。哎呀，当然了，我也是好心眼啊，我就会买他一休息。 等会儿，这跟好心眼没关系，你还是看出便宜了。 哎呀，他那套话你惹不起啊。 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你这头发吧，要说呢，现在质量真的不好，很干枯分叉了，这一撮这儿这儿都敢粘了，这几块这儿都拉黏了，这儿就枯手了，这儿也 不是你能告诉我你那脑袋掉哪里头了吗？都拉你而敢粘还呼手，那脑袋要不要不吃劲了？ 肯定店长来了，知道您看着都觉得贵是吧？1000元以上的，您想拒绝我？别，您先想好了再说。我告诉您说，只要您让我成为您的私人专属，那么 等会儿这店长要成为你的私人专属，要许给你。 小柱那脚当时就踢到那个前面架子，他打。 你是看着店长了是吧？ 哎， 只要是这样的私人专属，您可以享受一折优惠。是的，您没有听错，一折优惠，理发的钱可以不收，而且呢我们还送您两支药。 你看这两支药了吧，吃完了药水了吧， 总价很便宜，139。但是 关键这但是上了， 记得刚才我说的私人专属，以后理发一定要找我。 小春，这店长是看着你了。 只要1000，我就是你的私人专属了。 他推销的不一定光是理发产品吧？ 对，他推销的最后那专属。 哎，当时拍了2000块钱，对不对？ 您要1000赔2000呐？ 你是我的专属，你也是我的专属。我办一张5000块钱以上的会员，你们是不是都是我的私属？ 上这收购去了。 从私属是不是变成家属？ 私属了。 但是那个私人专属这又说了。当然了，如果您是只说而不充钱的话，那么一切按照原价算。这个时候小柱才觉得有点憋屈。 我这反应是不是太慢了啊？都专属到这份上我才觉出憋屈。 其实你也别误会，不是看着你的人了。 对，就是看着你的钱了。 当然后来这个事情我知道，经过反映街道啊什么的，街道说管不了。 那你只能到局里解决问题了。 小花告诉我的，先到居委会，在门口冤枉冤枉，然后就放那杨三姐告状，尊一声厅长休要怒气发，尊厅长休要怒气发，听我三哥把话的，所以说是就唱到这儿吧。居委会主任和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后来呢，经过商议，对方愿意退还小柱1100元，小柱一算给了2000，退1100， 还亏900， 亏900，俩专属都不理他了。 那你还是添100来专属。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72遍， 看大街。这就是结婚证， 不，这有什么新鲜的呀？小红本啊！ 哦，我竟在人家那个网上看见他们晒，咱也不知道，没见过。说真的假的，咱们都不知道，就知道是个红本。 哎，我现在要是后悔还来得及吗？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还不是你追着我，非得让我跟我开一个结婚证来？ 开一个结婚证？ 二位这聊什么呢？ 没事没事， 领完证。高兴，这还不走啊？ 走走走， 奶奶，这走了。 你咋没点看我奶奶？ 说话呢？啊，这分明是个老爷子。但是老爷子这岁数，你说他走了，你这 怎么说话呢？你让我走了？ 他喊 你们俩这有问题，当心丢了。 哎， 放你那儿，放我这儿。 放你那儿吧。 放你那儿。放我这儿。 放我这儿。 问你呢？ 不是这样、啊，放我这儿，你别一会儿一分钟拿出来看6遍，行不行？ 我干嘛呀？我又不是没见过， 你就是没见过。 你别放你那儿，放我这儿， 放我这儿。回家，咱坐车回家。 走走走走。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 挺挤的这车。 还行，有座，你还要怎？ 这个座吧，这个座吧，这个靠窗。哦，那个大。 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 请注意，我们这车区间还有3站就到了。哟， 我说你看看，你看看呢，区间。 哎，老公，你看回忆咱们俩谈恋爱到现在，一晃时间过挺快呢。我记得咱们第一次约会是在那个野鸭湖上，很多的野鸭子，当时我就觉得你有颗童心。 哎，我是怎么瞧上你？ 哎，到站了。 哎，小朋友， 小朋友， 注意安全。 咱们俩这样，先去电器城，咱们把电饭锅先买了，行不行？ 行， 走。 他现在搞促销，这个价钱很便宜， 就这个了。来， 好， 您开票。 哎， 你去交钱， 你交吧。 钱在你那儿呢。 哦，哎， 二位没钱买啊？ 哎， 包呢？ 包不是你那儿吗？ 你说你拿着，我今天就没拿包啊？ 不是，你说你拿结婚证，然后你没拿包，包是我的，但是把结婚证放在包里以后，你说你拿结婚证就放你那儿了。 二位不至于的，买不起一个电饭锅就说话干嘛呀？这是，真是的。 不是买不起，大哥。 你从哪看着我是个大哥呀？ 您别添乱，你看看。 谁添乱？你们俩上我这开玩笑，我添乱。买电饭锅不用结婚证，刷卡就行。 丢了。 完了， 丢车上了。 啊，换座换的。 对，走吧走吧，回去吧。 上午跟拿结婚证，下午就丢了。那我要不再考虑考虑？ 就是你，你别考虑了。就是那个，你还记着吗？你管人叫老太太、老头儿。老头一生气，留神结婚证丢了。丢老头， 找那老头去。 找什么老头啊？找结婚证。 酒吧里，哎，其实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当你们期待一个人快点回你的消息的时候，眼巴巴的瞧着自己的手机，比如说像王大磊最爱吃排骨了、猪蹄儿那些，就算是抱着啃，也要不停的按一下，看看是不是新信息到来了。杨洋给你发信息说了，马上就发了，快了，快发了。你这心里啊， 呀，我发信息直接告诉我快发了。 而且你可能问了一些让人尴尬的问题。 我以为不该问的问题呢。 就 不是我问杨洋什么就算尴尬了， 类似于我爱你但你爱我吗，是吧小主啊？这种心理一定会， 这还用问吗？这么多年了一定是耐呀、啊。 就是耐着性的、回复你的这个 不是爱呀， 爱呀， 爱呀，爱呀，爱呀， 到你们这都这么别扭， 就是 甭问了， 暗恋太久了，终于想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这么些年都没告诉人家。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发了一个王大磊和杨洋两个人头挨头的这个照片在朋友圈， 嗯， 很想得到大家的祝福，很想知道，哎，杨洋爸爸妈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等会儿 祝福我们呀。 等会儿我朋友圈里还有个父母呢， 爷爷奶奶也加上了，是吧？ 嚯， 就是拿自己就当人家家的。 少爷 一份子了， 少爷 好，第四代了。为了娶到洋洋，你甘心给他们家都当小辈儿的？ 这辈儿太小了，有点乱了。 反正甭管是怎么说吧，这时候你妈给你上一大猪蹄儿， 怎么又来了？ 知道你爱吃，啃去吧。 我妈呀！ 哎呦，这个猪蹄儿这个香味儿，冲那个鼻眼儿，直冲鼻孔吧。 我没听说直冲鼻眼儿的。 闻言点啊，这香味儿， 这是闻言吗？这个 冲着你鼻孔来了。这个时候你又很想知道到底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恋爱呢？公开了，对吧？ 对呀、啊，别人会怎么啃我们俩的恋爱呢？ 啃啃， 对对， 你边啃猪蹄儿，你就等着大家又又一条划开，当然这边还啃着呢，猪蹄儿又又一条划开，当然这边还啃着呢。 我放不下的是猪蹄儿，不是洋洋。 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给洋洋发信息啊，你放心，这回没有猪蹄儿了啊。 嗯， 发信息， 洋洋你想吃猪蹄儿吗？ 不回。洋洋，我们家有好吃的猪蹄，来吧。不回。洋洋，猪蹄好吃吗？ 不回。 已经吃上了。 洋洋，你吃过猪蹄吗？ 不回。 还有其他问题吗？ 不回。 猪蹄不回。 叫谁呢这是？ 怎么都不回。大磊也琢磨，这是怎么了？不会是生病了吧？发一个100块钱的红包，我要看看他是不是病了。 结 啊，原谅我，你要说什么？ 结果怎么样？ 收了。大磊高兴了， 要财迷 不回。 你有没有等过一个人，希望他秒回，但始终始终 始终是你的花钱？ 那我就是上当了。 关于微信秒回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也采访了街坊们。小花你怎么看？嗯，当别人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就安慰一下自己呗，没事儿，可能晕过去了。小仲你呢？ 呀，这个啊，也许啊他忙着呢，也许呢他有事儿，也许呢顾不上，所以啊爱回不回。 大磊，哦，大磊问过了。 什么时候问的？ 不用问，发红包呢。 我还没明白过来呢。 当然后来大磊也是冷静之后啊，总结了这一段时间疯狂的举动。 这一个猪蹄儿10000块钱是不是有点贵？ 你无法教训一个装睡的人，你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吃猪蹄儿的人。 我还总结出来了 啊， 这个要是上当了赶紧报警。 娱乐72变之花絮 快乐街酒吧里。哎，不是快乐街，这是人家快他演奶奶，你演爷爷还是什么？我演那个 没有爷爷，对，这加上仨女的。 不，他应该演那男的。 那男的 哦，不用， 哪有 男的，不用出来了都。那我演那方小姐 还娘呢，娘得跟老太太俩人转动好了，然后催